在2000多年前的那句话，人富而有礼，人贫而有节。一个人如此，一个企业亦是如此，因为这就是道，是天地下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30个点穴一按铃。今天讲迎香穴按摩。在讲这个30个点穴一按铃之前呢，我想说一说三大基础疗法。啊，这第一大基石呢叫作料泡脚。啊，也称呢木桶浴足。啊，这第二大疗二大基石呢叫壮督推任法。啊，壮督推任法。这第三大疗法呢叫晨起醒脑三式。也就是说告诉大家早晨起床前或者中午睡午觉起床前都要做的一个养生方法。干梳头100下，干洗脸100下，干搓脖子100下。三大基石囊括了人体的上、中、下，人的三焦。每个方法又囊括了人体表里的渗透。泡脚是20分钟，要泡到额头和后背见汗。撞大树要撞9981下，要撞到后背发热。推任脉要蜷起来腿，伸直了腿推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在腿蹬直的时候，你的腹直肌、腹斜肌，你的腹壁的肌肉是紧张着的。也就是说你腿蹬直了推肚子叫推肚皮，把腿打弯推肚子叫推脏腑。所以有女同志做妇科检查，医院的胃肠科做胃肠的肝胆的触摸，都是要把腿蜷起来张嘴喘气才能放松腹壁。所以推任脉一定是把腿蜷起来推，推的肚子咕咕叫啊，推的打了屁，推的腿见了汗，推的脚心见了汗，那才真正的贯通了任脉。另外推任脉之外还有一个悬腹，悬腹它不是围着肚脐眼乱转圈，它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左青龙右白虎的转向啊，左升右降啊，这大家掌握好。啊，有的人推肚子什么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你就把人体的气机给打乱了，一定要顺着气机来推，是不是啊？这点大家要注意。那么晨起醒脑三式呢，干梳头100下，以指代梳，开脑窍活脑络，头皮不紧头皮不麻。以指代梳，干洗脸，搓揉五官，通人的七窍，七窍连五脏，七窍连五脏。所以说人五官科的病你到五官科去治叫治标，而你在中医科调叫治本。因为人生百病跟五脏，人的五官只是五脏在体表的一个小窗户，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分清里外啊，分清呢标和本。那么晨起三式第三招叫干搓脖子啊，干搓脖子啊，这搓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掌，像咱们洗脖子洗澡洗脖子的时候用力搓，用小鱼际来摩擦脖梗子的风池和风府，这个是开颈椎，也就是对人体天下第一关，对现代的文明病颈椎病的最好最有效的一个防治方法，简单易行。哎，有的人听了说，徐老师啊，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你这三大基石我都会了，您不要讲30个点穴一按铃，怎么今天反而重点的讲了三大基石疗法呢？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因果呀，没有因哪来果啊。 你看刚才我讲三大基石，我讲了上中下，我讲了表和里，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很耳熟啊？什么东西上和下，什么东西表和里？哎，回忆想不起来，我来提醒，经络是人体气血的通道，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听到这儿，您明白喽？三大基石为什么要天天做，年年做？为什么没病还要做呀？因为三大基石它是30个点穴一按铃的母亲。你说我一个穴位我都不会按，我就天天做徐老师三大基石，实际上你就可以全面的贯通你的经络。为什么泡的是脚脑门子见汗？这叫沟通上下。为什么推的是肚子？我老打哈欠。为什么推的是肚子脚心见汗还放屁？为什么以指代梳干梳头我脚趾尖不麻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把手搓了干洗脸我上厕所大小便特别通？哎，为什么干搓脖子我的颈椎和腰椎都舒坦了？这就是经络沟通上下，连通内外。30个点穴一按铃，今天我给大家讲迎香穴按摩疗法。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迎香穴它是管啥的，管啥的？迎香，顾名思义，迎接香味儿，迎接香味儿。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现在呀给大家正在讲解30个点穴一按铃，是吧？什么叫穴呀？穴就是人体经络气血通道当中的门啊。那么人体有多少个经穴呢？哎，据不完全统计，人有365个经穴，对应了一年365天。这365个经穴啊，分布在人体12条正经上。这12条正经呢，对应着一年的12个月，对应着一天的12个时辰，对应着五脏六腑啊，12关是吧？那么我们点穴按摩的目的是为了疏通经络啊，运行气血，是为了调节脏腑，平衡阴阳。所以呀，我们大家在学习方法当中的点穴疗法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清楚，是吧？我们学点穴疗法绝对不是为了学穴位， 为了学点穴而学点穴，我们是为了人的健康啊，为了调理身体的脏腑机能来学习点穴。所以呢，在祖国的传统的经络学针灸疗法当中也有这样的话，叫错穴不离经啊，点穴按摩呀，你那穴位呢可以错啊，可以错，但是呢循行的经络不要错，照样呢可以呢达到调理病症的目的啊。但是我个人主张呢，咱们尽量啊都别错，哈哈，都别错。学什么你就得像什么，哎，不要马马虎虎啊。那么中西医，我们把传统的经络学和现代医学当中的解剖、生理，哎，我们把它结合了起来。啊，原来呢，好多那个包括大学的教授，啊，医院的院长，是吧？现在绝大多数的大夫总是说这样的话，啊，说这经络呀是中医的，是吧？这个血管、神经、肌肉，是吧？啊，这个呢是西医的，是吧？这中医和西医啊，它是不能完全结合的。啊，甚至说呢，用现在科学的手段，没办法来证明经络的存在。就为了这么丁点的事儿，中医啊和西医啊吵架，吵了200多年，是吧？实际上啊，我说呀，这是无用功。啊，这是无用功。实际上经络是完全可以用现代化的仪器和方法检测得到。什么叫经络呀？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作为气血在身体里的通道，它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所以中医啊，几千年来干什么呢？就在研究这经络的疏通。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确，活着的人才有经络啊，活着的人才有经络，那人呢死掉了啊，老百姓的话说人都咽了气了，是吧？哎，人的元气没了，人的气血就停止了运行。哎，那么作为气血的通道的经络自然而然也就闭阻了，也就涣散了。所以不是现代化的仪器检查不出来经络，而是再高科技的仪器在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人的那个身上，你是找不着经络的，一定要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呢，在建国初期啊，啊，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吧？哎，有一伙专家就比较出名啊，他们呢运用电生理的方式证明了啊，在两个在同一条经络上，在两个或多个经穴之间啊，电阻啊特别的小啊。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你戴着胶皮手套啊，你电不着，是吧？说你呢手里拿着电线，你碰着电啪被电给打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胶皮手套是绝缘的，而那铁丝啊、 铜丝啊，啊，或者说什么呢，带水的抹布啊，哎，这些呢都是导电的。那么同样啊，在人体上啊，两个距离相等的点啊，两个距离相等的点，比如说我们取一个穴位放一个电极，那么以这个穴位做圆心，我们画一个圆圈啊，按理说距离是一样的呀，人的皮肤组织也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点上到圆心点它的电阻都是不一样的，而有经络通过的那一点电阻特别的低，电流通过特别的强，哎，这就是经络的存在，经络的走行。所以说呀，中西医争论了几百年的话题，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智慧，我们就把它化解了。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什么是中西医结合的点穴一按灵啊，道理很简单，经络气血指的就是人体当中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组织体液的循环，甚至呢神经递质的循环。所以如果原来呢也有医生提出过啊，几十年前也有中医提出过说人的经络就是血管，那么这种提法显而易见是盲人摸象，抱着大象的大腿，哎呦，这大象啊就像一个电线杆子一样那么粗哦，错了，那是大象的腿啊。所以几十年前呢有人说呀，说经络就是血管血液，那你只看到了经络的一条腿啊，一个部分。我刚才说过，大家可以写到本上，什么是经络，什么是经络那个气血循环，大家记住啊，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人体内一切存在的物质，我们皆称之为气血啊，皆称之为气血。而经络内运行的气血呢，主要指的是人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啊、神经递质循环、组织液与组织液当中的内环境的循环。哎，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啊，为什么人得了脑出血叫中风啊，啊，现代那个有些大夫是吧啊，脑中风分两种，一个是出血的，一个是缺血的。我说错，脑中风只有一种，就是缺血啊，就是缺血，洪涝灾害。那么各地区捐款的、捐钱的、捐物的，还要捐矿泉水。那有人不理解啊，哎，你说这发大水怎么还捐矿泉水，满哪都是水，舀一勺喝就得了呗。错，发大水的水是不能喝的，因为那个水里是有菌有疫情的啊。平时呢小河里的水它干净的，泉水它是可以喝的，那是干净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天地之间这个大宇宙看作咱们人体的话，大家记住，各行其道，那叫血行经络之中。你比如山泉的水，它就应该在山上流淌，这就叫它在它的经络当中运行。河水就该在河里流，井水就该在井里存着，就中国人老话说井水不犯河水，那各走各的道。那么如果有一天发了大水了，这个河水呛到井里了，井水弄到河里了，这水就不能喝了。那用咱们中医的话，这叫啥，这叫血行于经络之外。所以说有人不理解啊，是吧，说这个徐老师啊，他有中风康复八法，他还让我们那个脑出血的、眼底出血的让我们吃止血方，吃三七啊，活血而不伤心，止血而不流淤血。有的人就说了，说我那个出血啊，大夫不让我用活血药， 脑出血，血行于经络之外。好端端的气血为什么行到经络外面去了？血为什么走到血管外边去了？因为它堵塞了。所以啊，几千年前呢，大禹治水的那个年代，尧舜禹啊，尧治水失败了，舜治水也失败了，后来有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啊，把黄河治理的服服帖帖的。为什么？大禹治水在3000多年前就用到了叫疏导法啊，原来治水治理黄河就是憋坝，越憋那坝越高啊，决完口之后冲的就更难受了。而到了大禹那年代啊，他摒弃了几百年治水的习惯，是吧，原来是憋坝，到他那儿改挖沟了改挖沟了。所以说呀，黄河9曲18弯，是吧？为什么这么多弯啊？这就是尧舜禹那个年代造成的结果。原来是憋坝，后来把坝都扒开了，所以那个河呢就急了拐弯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人治病一样的道理。你是要憋坝还是要疏通可能就这么几个字之差但是不同的决定绝对是不同的结果我给大家要讲30个点穴一按铃。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学学位，想学学位买个学位图谱谁都能学。我要教大家的是学脏腑点穴。人百病根五脏，穴位、经络、脏腑，这三个你都明确了，你的点穴才能好病。否则呢，就算你取穴位，你取的比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都准的话，你按的不对，或者你辨证不对，那都是无济于事，不会康复疾病的。你比如，我教大家这个迎香穴的开穴法，就这一个方法，有多少中医院的大夫把迎香穴把人慢性鼻炎愣给扎针扎的闻不着味儿了，成了瞎鼻子什么叫瞎鼻子说人的眼睛双目失明了，俗话说叫瞎子。瞎鼻子什么意思？啥味儿都给闻不着了，是不是一端热饭就开始淌清鼻涕？你看就这么严重的病人，只要你用我的30个点穴一按铃做到开穴通经调脏，你照样可以重新呢闻到香臭味儿。所以啊，科学养生文化之道，如果脱离了文化，养生变成了偏方大全，那养生就脱离了它应有的文化的轨道，而变成了故弄玄虚形式主义了。迎香穴可以开鼻窍开鼻窍，包括一些在医院手术失败的，你像鼻息肉是不是萎缩性鼻炎是吧，点那个滴鼻镜治出来的干燥性鼻炎，甚至鼻咽癌手术后都要做迎香穴开穴法。但是一定要记住了，穴位与穴位之间还有着非常关键的一个联系。你比如迎香穴虽然开的是鼻窍，它却可以除了调治鼻炎之外，还可以调治慢性咽炎，调治咽喉炎和中耳炎，还可以调治泪囊炎。但是呢，单靠这一个迎香穴就不够了，就需要呢多个穴位协调使用。所以呢，30个点穴一按铃不是说我要教大家30个穴位的位置，教你怎么按，让你知道这个穴位管啥的，那太肤浅了。我教大家的是开穴通经 调脏，是这三个层面的脏腑点穴疗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祖国中医上说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什么是正气呀？哎，我来告诉大家，正气指的就是人体内的元气。元气呢，它常在呀任督二脉，是吧？同时呢，滋润着、滋养着五脏六腑，是吧？中国人的老话上说，人活一口气，是吧？树呢，树活的是一张皮呀。哎，那么这里这口气说的也是人的元气。人有元气，元气十足，这个元气就能呢安和人的五脏，就能呢濡养人的四肢百骸，滋润人的皮肤、毛窍、爪甲，哎，贯通人体的经络啊。那这样一说呢，叫元气十足啊，五脏六腑全自动啊，人就可以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这个健康的状态呢，它不单单是身体上的无疾病，它还包括呢，哎，人呢非常的愉快的一个心情，人呢非常的什么呢，哎，调和的生物钟啊，以及呢人一个健康的功能状态，是吧？这块呢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啊，我给大家呢举例说明啊。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啊，人就呢该干嘛的时候干嘛，是吧？说啥意思，就到点儿啊，晚上到了八点钟、九点钟啊，人就困了，啊，过了半夜十一二点，如果你还没睡，人就不困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啊，这是人的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全自动的表现。为什么呢？哎，因为八九点钟，哎，是到了人该睡觉的时辰。太阳落山了，是不是啊？月亮出来了，星星眨着眼睛，啊，那鸟都归巢了，人呢，气血呢回到脏腑，这叫阳入阴。哎，你看这，天地大宇宙之阳为太阳，啊，大地呢厚德载物，这是阴。太阳落到山后面去怎么样，阳入阴。人也是啊，是不是啊？在外边忙了一天工作，到天黑了回家了，你在外边活动的时候你是阳气十足，你回到家你要收敛，哎，回到房间里啊要睡觉了啊。那鸟也是啊，白天呢在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飞吧，天黑了巧忙眼了回窝了，对不对？你看这都是阳入阴。但是为什么过了十一点人就不困了，是吧？哎，因为到了子时啊，我给大家讲十二正经养生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子时，十二生肖叫子鼠丑牛， 所以这子鼠为什么耗子排老一啊？因为这老鼠它生命力特别强，而且呢老鼠啊它是晚上活动，是吧？一片漆黑的深夜，伸手呢不见五指，小耗子瞪着滴溜溜的小眼睛还是满哪溜的，是不是啊？你看它阳气多足啊，啊，所以说老鼠的繁殖能力也是相当的惊人，这说明它的阳气足啊。所以说呀，哎，人呢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困了想睡觉，这正常，你过了十一二点你还没睡，睡不着了，这也正常，这都是你身体的正常反应。但是你天天熬夜你就伤了身体，是不是啊？就是你对自我身体的使用不正确，就是容易让人得病。所以啊，人元气十足你还得会用啊，元气十足的时候五脏六腑全自动，你困的时候你就该睡觉啊，你早晨呢到点儿了你就该起床。哎，现在好多人呢用闹钟啊，实际上早个三十年呢五十年呢闹钟这个东西是不卖的，为啥？不需要啊，不需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日出啊而作，日落而息，太阳除了阳气足，人的阳气也足，哎，人自然就醒了，是不是啊？我记得那过年呢发那个新年啊，新年那个节日短信，那句话怎么说啊？祝你啊睡觉睡到自然醒。什么叫睡觉睡到自然醒啊？哎呀，好多人都不能自然醒，靠闹钟，这就说明人的身体出了毛病啊，人的肺脏和人的大肠经出了问题了啊。肺和大肠相表里，卯时嘛，天门开地户开，就是应该起床上厕所，你不起你就便秘，你不起你就贫血，你不起你就低血压，你不起你就慢支哮喘肺气肿，是不是啊？所以刚才我讲了，健康的身体不正确的用得病，反过来呢，不健康的身体正确的用也可以让人好病。所以啊，这个良好的习惯造健康，是吧？不好的习惯呢制造疾病，哎，这就是养生所要解决的生活行为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刚才讲了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在作息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元气足，人的心情愉快啊，这已经是不止一个人了，是不是啊？什么这个抑郁症的，老爱发脾气的，高血压的，老吵架的，谁能想到这个病通过养生的方法能解决？但实实在在的，好多人把这解决得很好啊，很好啊。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怒则伤肝，肝血瘀，人就容易怒。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肝脏调和，做胆经疏通的七大疗法。哎呦，遇到想生气的事，刚想气，对气，刚想生气，对不起，胆经没堵住，这气没气成，哎。所以健康的人，他不光是身体上你到医院化验能不能查出来病，还包括这个人的平时的心情和心理状态，是不是啊？你看有的人呢非常善良，非常豁达，哎，这说明他的五脏六腑呢特别好。有的人非常狭隘，非常自私，非常妒忌，这也说明他的五脏六腑出了问题，是吧？我在给大家讲十二正经养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的身体结构决定了人的能力，决定了人的命运啊。我给大家讲了好多生命的名词，是吧？什么魄力啊，意志啊，聪明啊，是不是啊？说这些还有人的精神呢，是吧？说这些都从哪里来呀？啊，都从人的五脏六腑来啊。所以什么叫生死由命？您的命是爹妈给的， 爹妈不但给了你生命，还给了你一罐元气，还给了你和他呀一脉相承的五脏六腑。所以说好多成功人士啊经常说，哦，我要感谢啊老师啊，我要感谢啊什么教授啊，要感谢这个什么领导。实际上大家日后一定要记住，不管这个人有多的成就，我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实际上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人的成功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啊，不单单是父母对你有没有教育，关键的关键，因为按中国人的讲传承啊，啊，你一切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父母啊给你传承下来的，传承给你的啊，你不要认为啊，我学习好是我自己搞的事儿，有的孩子学习都累的什么呢？哎呦，都累坏了，他还是学不好，为啥？因为他的脏腑功能就不好，因为他爹他娘那个五脏六腑呢也不好，所以传给他的也是不好的。所以有人经常说，哦，人呐要看命啊，这命看啥？就看你五脏六腑是否健康，看你父母给你的元气是否足。哎，但是别忘了啊，那么如果我有了非常好的五脏六腑，我就一点也不努力，我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啊，等着幸运女神是吧给你一切一切的安排好啊，那是不对的啊，三分天注定，还有七分靠打拼呢。你再好的五脏六腑你得会用，你不会用你照得病。哎，所以先天不足后天养啊，先天不足后天养啊，这大家也要注意啊，这是人的脏腑决定着人的能力，决定着人的情绪，是不是啊？哎，所以啊，说了这些之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理解这句话：人有元气，元气十足，元气濡养五脏，五脏全自动啊，五脏六腑全自动，人百病不生啊，百病不生。得了病的人，通过元气的补充，通过五脏的调节，你同样可以摆脱疾病啊，重获健康。哎，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开胃汤列为啊百方之首万方之灵，哎，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么人有了元气之后啊，哎，你健康的人你是五脏六腑全自动的，那么有了病的人呢，五脏六腑它就不是全自动的，他有某个环节就失灵了。所以有了元气呢，他也不能去养心脏，或者元气足呢，他也不能去养肝脏，说那怎么办？哎，这就要用中医的导引术，哎，也就是我给大家这段时间正在讲解分析的30个点穴一按灵啊，也叫经络疏通疗法啊，元气足是吧，因为五脏六腑都病了，刚补上元气是吧，元气还没有到达五脏，它不能全自动，那怎么办？我们通过点穴的方法，我讲过什么叫穴位，什么叫经穴，它就是人体的经络当中的门啊，经络当中的门，这个门关了，经络到这就淤阻了，是不是啊？你就跟那小河一样，有的地方呢就堵了，河水憋挺老高，下面还闹干旱，哎，有的地方湍流还打着漩涡流，那就说明这地方流得特别快，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通过点穴一按灵，目的呢就是要在这个穴位，在经过这个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涡流，让它加速通过，哎，把原来呢欠下来的给它补上，给它疏通了，尤其是通过这个漩涡，我要把气血，我要把元气引到这儿，冲开这条经络。所以点穴按摩呀，它不是一辈子的事儿啊，点穴按摩和那练武术的一样啊，练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把谁给打残了给打死了，不是的。所以中国人武术讲的是武德武道， 哎，中国人的武德就是点到为止，切磋机，是吧？所以咱们点穴按摩呀，扎针拔罐啊，这些理疗方式也是这样的啊。这些方式不需要常年做，这些方式和吃药一样是救灾的，叫点到即止。因为只要经络一通，元气过去了，你的五脏六腑又恢复全自动了。你说我这毛病都好了，我还在这点着穴按着穴有用吗？啊，人的小河流的挺好的，你偏得去拿那还得去淘水去，我告诉你多此一举。所以点穴按摩啊，只要把病给调好了就不需要再按了啊，就不需要再按了。但是呢，从中医上讲，人体有六大啊保健强壮要穴，哎，也就是人体的在经络当中有六个门啊，有六扇门啊，是可以啊加强疏通的，是可以让人的健康锦上添花的，是不是啊？这六大穴位我给大家经常叨念啊，一个是头顶的白会，一个是颈后的大椎，一个是腰椎的命门，一个是胸口的膻中，一个是脐下的关元，一个是足心的涌泉。这是人体六大强壮保健要穴，是不是啊？有人呢也把足三里给加上了啊。实际上呢，足三里啊它不是什么强不强壮啊，足三里呢它是叫杜甫三里流嘛，调胃肠的啊，我们的推任脉，我们的开胃汤，那就可以达到一个疏通什么呢，人胃肠的功能，是吧？而你像人的百会啊，百会，人的大椎、命门、关元、涌泉，是不是啊？说这些穴位一定要呢保持，哦，还有胸口膻中一定要保持呢全面的加强的畅通。哎，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你督脉和任脉的一个畅通，哎，人的气血就会源源不断啊，对人的生命健康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啊。三十个点穴一按铃，第三个要讲印堂穴。说印堂穴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眉心啊，眉心。这个印堂穴呢，它呢不属于十二条正经，它属于呢叫经外奇穴啊。什么叫经外奇穴？就是十二条正经以外有特殊重要作用的穴位，甚至可以做到一穴调多病啊。那么这个印堂穴它具有凝身啊、凝心安神除焦虑的作用啊，尤其对那个抑郁症的朋友是吧，高血压的朋友是吧。那有时候老一辈人呢也把这印堂穴叫人的天眼啊，天眼穴，对不对？哎，你看啊，我给大家讲了迎香穴，说了睛明穴，今天又讲了印堂穴。但是有的朋友说，怎么没有迎香穴讲的详细啊？实际上不是不详细啊，因为这个还没有连成串啊。哎，我们将来还要讲一个风池啊，三十个点穴一按铃，那么这四个穴位把它连成串，就是呢咱们迎香穴四步按摩疗法，四步醒脑开窍法啊。这个呢大家把它系统的学好学对，把点连成线，开了穴，通了经络，调了五脏啊，人呢无病一身轻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十个点穴一按铃，我们说到了四个。这第一个穴位 叫迎香穴。迎香穴按摩开穴疗法，要牙龈发酸，是吧？要呢眼呢泪水呢在眼圈里直转啊，有人想流泪的那种感觉，这是迎香穴的开穴疗法。一按铃嘛，顾名思义，按迎香开鼻窍，鼻为肺窍，所以一个迎香穴它通的经络就是我们的手太阴肺经。又因为人的肺和大肠相表里，我们的手阳明大肠经它是主着人的大肠功能的啊，你什么便秘的，大便燥结干燥的，哎，所以迎香穴按摩你不要认为它只管一个鼻子，哎，实际上呢经穴打通，经络疏通，脏腑开了窍之后，阴阳表里之间的关系你要是把它弄通了，那它调理的病症就可一通百通。这是第一个穴位，是吧？第二个咱们讲的是睛明穴，眼睛的睛，明亮的明啊。哎，小孩那个眼保健操里头不就有一部门叫济难睛明穴。哎，这位置大家一定注意了啊，睛明穴的按摩疗法是用手来挤，向中间来挤按啊，而不是在那儿揉啊，这大家要弄清了。睛明穴呢可以让眼睛明亮啊，睛明穴呢它可以呢来提高眼睛的免疫力，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消除眼睛视疲劳，是不是啊？哎，这都有很好的效果。哎，一个好汉三个帮啊，睛明穴明目它是一按铃了。那么睛明加上迎香穴的一个祖穴按摩，揉按迎香，顺着鼻子两边的鼻泪管上上缓缓的推，推按到睛明之后再挤按睛明穴，调治的是迎风流泪，也就是慢性的泪囊炎、慢性的咽炎啊、慢性的结膜炎、慢性的中耳炎。哎，怎么这四个炎俩穴位就都管了？那哪是一按铃啊，那真是一按真灵啊。而这什么道理呢？哎，大家你注意了，人呢，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相通啊，通过气血的输布、经络的沟通，人的五脏呢是相互关联的啊，可以说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啊、五脏之间相连。哎，你看人的五官之间也是相连的，是吧？你比如说人呢得鼻炎了，他嗓子就不舒服，人老咳嗽就容易伤着耳朵耳鸣，耳朵一发炎眼睛就容易上火，是吧？那么从现代西方医学解剖学生理学上来讲，眼睛和鼻子之间有道暗渠啊，这个管呢叫鼻泪管。人的泪液，我讲过美国人造的眼泪那和人的眼泪相差很远呢、啊、$8一滴的，是不是？而人的眼泪呢，人的眼泪可以治好多病啊，比天底下所有的眼药水都要好上百倍和千倍。但是人的眼泪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啊，又决定于人体的肝脏和情绪啊，所以说人幸福的眼泪，哎，可以呢消炎消肿。泪水当中有一种物质叫溶菌酶，它可以把细菌呢给化掉，是不是啊？就像那个化骨水一样，对不对？哎，溶菌酶 啊，所以说人的眼泪是最好的消炎药，它还没有副作用。但是呢，人在情志极度悲伤的时候，那人的眼泪呢可能会伤到身体。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老人家啊，因为失去老伴啊或者失去亲人呢，啊，老是情志难于疏解，常年哭，后来把两只眼睛哭瞎了。这叫啥？哎，这叫泪为肝之液，啊，肝液枯竭，人呢目会失明的。啊，所以人的情志啊，人都有七情六欲啊，但是不能过度，过了就伤身体，适当呢就可以养身体，啊。所以说呀，人的鼻炎、人的结膜炎、人的咽炎、人的中耳炎，这都是相互连通的。你有迎风流泪的人，你的眼泪就不能流到鼻腔，就不能流到咽喉，那你就要得鼻炎、咽炎。你没有迎风流泪，你的泪水天天滋润咽喉，天天杀菌消炎，你就没有慢性咽炎了呗，对不对啊？哎，回过头来，人咽喉一发炎，在人的咽喉、口腔和耳朵之间还有一道暗渠，叫咽鼓管。啊，这一发炎呢，人就容易得什么呢？哎，人就容易得中耳炎呐，哎，甚至鼓膜穿孔啊，哎，一些重症的病症。所以，一个迎香穴四步按摩疗法，表面上它是在穴位上按摩，而实质上开穴、通经、调五脏，哎，这是呢咱们三十个点穴一按铃它的奥妙之所在。具体的做法我慢点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做迎香穴四步按摩疗法呀，一定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做啊，因为这叫开窍疗法啊，要借助天地大自然的阳气，是不是啊？哎哎，两手握拳，用大拇指指关节点揉迎香穴，上内揉个两三下，向外揉个两三下，牙龈发酸，眼欲流泪，哎，沿着鼻子两边缓缓上推，啊，推到呢睛明穴这儿，急按两三下。有那个泪囊炎的啊，有鼻炎的人，你就会听到那个咕囊咕囊的响声啊，因为你泪囊那块有积液了，这么一揉啊，有酸痛感，很舒服